生不多一宿一往昨一往昨恨不多黄云不与曾心绪早批他女似官机佛藏机乱不尽偷了王子老才一一席话深深擦一杯酒，自尊了不抱怨，无聊你经过自己思念，风口所经沙所的，从此不能一笔天涯哟，因无路途的云梯，前向你几度恩怨，今已渡尽，怎落？梦萦翁子深宫静 我命运上有事救我呀，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去啊，又怎能面向往上生往，我啥将死人来人家，梦里命运配照他，我啥将死人来人家，皇宫怎能容忍他，我啥将死人来人家，皇上你可皇上旨意不能违，才怪们皇上行为真与假，兄弟情分曾经有

是我心心骄傲过的根，实是家境我最难逃我自脱。虽然家有事，虽苦家一旧魂儿富贵松，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家是白地白铺地铺，哦铺地铺，唯有真死了的心内。转转绵绵，滚滚烫的滚根山中一段红，为夫臣从不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今日江暖今日美，山人水远茶我乡，明知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露远方。 今日来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今日咱们把关到，回乡看风迎千里，难道只为韭菜香？听世子们言。心中喜洋洋，急忙关住美容针，亲手抱抱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一见生人哭声长，啥要跑他也愿意先去问姑。儿的娘，我是在知青祖母，宝宝生儿与何方？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来望啊望。今晨难用儿的娘，我只好独去。回家乡，事到如今你怎样想？难道要放弃大逆不孝啊？抗他女子我孝，抗女重要，不大逆得是生而为京都，连孝抗兵把回的托于娘，带着孩儿谁抚养？母亲亲自来孩儿长大非容易，再用过一日落寞年女何妨？我要孩儿长欢乐，我要生儿多书忙，我要孩儿有心情，我要生儿生更长，我要孩儿记住话，我要生儿知兴旺，我要孩儿心做人，我要生儿真少当，要他做起火，要他去晚风，我是本分心知兴旺，多做成功舍得重量，曾经过房子生长生多大年，也叫好多大年，也叫小康战将红红红红 生托远万年长，万年长，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霜的脸上， 在优美的旋律声当中，让我们衷心的祝愿百年粤剧的新一个百年 更加美好。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浙江小百花粤剧团演唱的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毛维涛、何英演唱的《断桥》。

这叫我何止把身藏。 Thank you.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过桥梦初醒，仙凡匹配，从古语虚仙的韶华，三观总算娘子是灵所变，神姑神姐女才俊，总算娘子是灵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天上神机迢迢，心中事

不打你的招牌。 好，你就起了。 行。你急什么？为师自有道理啊，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思维。 请教腰带， 还是口宝？ 请讲。 听了，你要来有的事情，你的全情，他要来去不听。我愿意，只要爱二姑娘情，二姑娘情，二三一。 妈，拿去。 啊！快快快快快！小姑娘，这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讲讲讲。 有道是游子自行当归家，岂无情在人间？夫妻相亲。 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零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装的是药， 哎 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说， 哈哈哈哈，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娃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物。

哎呦，一定要对，一定要对。 什么？当真要对？ 当真要对。 果然要对。 果然要对。 如此，道长告罪了。 行。 听众朋友，再会。